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四周冰山都仰慕，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，你必可谨记此刻拥抱。 你危异国乡土，我于思乡的国度，友情是瑰宝，化解冰心消冷傲，天清早又再走各有各路，问怎可依靠那追忆终老。一生有千步，但爱恋却寸寸奔波，心知道我不算得最好。 一生有千梦，梦里可以双双跳舞，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起舞。 情如白雪飞花，怎会至终点的脚步，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。 我信你的飘渡是个千古以去重组。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?

在下雪了，今年下得那么早，